第21集，乖乖，不生气了。温小辉心虚地低下头，钻进了车里。车座的设计让腰臀自动下沉，脖子抵在靠椅上，相当难受。可他无暇顾及这些，他现在只想掏出手机，为自己生平第一次坐兰博基尼而来个自拍。角度他都想好了，一定要看似不经意间把方向盘上的标志拍下来。可当洛伊关上车门后，他感觉到车里的气压低到他大气都不敢出。 喂，别生气了。 洛伊看着前方没说话。温小辉捏了捏他的脸蛋。 啊，乖乖，不生气了，我错了吗？以后再也不骗你了，真的。 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今天我没赶到，会发生什么？ 温小辉想起当时那窒息的恐惧，确实很后怕。洛伊深吸一口气，扭身抱住了温小辉，下巴抵在他的肩膀上。 我已经没有妈妈了，我不想再失去你。 温小辉反抱住洛伊，抚摸着他的背，心里一阵酸楚。他又是心疼，又是愧疚，又是感动。他现在非常后悔自己今天的莽撞。就像洛伊说的，如果洛伊没有来，后果简直不堪设想。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个男人会这么在乎他，另一个是他的爸爸。而他能珍惜的只有眼前这个少年。 你不会失去我的，我以后再也不会瞒着你了。 你不要再对我撒谎，你想什么我看得出来，不如说实话。 洛伊修长的手指轻轻缠绕着温小辉的头发，温小辉顿时有种在闹市裸奔的别扭，思想上的裸奔。 好， 走吧，我回去给你处理一下伤。 洛伊发动了车，发动机从静止到加速至80迈，好像就用了一眨眼的时间。超跑的乘坐体验让温小辉激动了。 哇，之前怎么没看到这辆车 啊？在地下车库里。 你平时是不是经常偷偷开出去玩啊？ 我没有驾照，玩不了赛车。 那你怎么学的车啊？ 这也不用怎么学吧。 难道你是第一次开车？ 我住的地方不好打车，我急着过来，只能自己开了。 妈呀，要不还是我来开吧，好歹我有驾照。 没事，很简单。 温小辉咽了咽口水，小心脏砰砰直跳。还好洛伊开的倒是挺平稳的，速度也不算很快。虽然体会不到超跑的乐趣，但温小辉还是觉得命更重要。洛伊把车顺利地开回了家。温小辉在这别墅住了这么久，第一次来车库。原来车库里还有一辆 SUV， 显然都是雅雅的。他已经无法想象雅雅究竟有多有钱了。虽然忍着一直没问，可他对雅雅和洛伊的父亲已经越来越好奇。洛伊拿出了医药箱，用棉签蘸着药水，轻轻在温小辉脖子上青紫的伤口上涂抹。温小辉疼得龇牙咧嘴的。 那个王八蛋畜生，我怎么就没把他废了呢？疼。 忍着点，快好了。 会不会留疤呀？我从16岁就开始擦颈霜，皱纹超级淡，我脖子很漂亮的。 皮外伤，主要是淤青，不会留疤的。 那就好。头也好疼。 头怎么了？ 撞到茶几了。现在还冤乎呢， 这只能养着了。 雪莉姐可怎么办啊？两人毕竟是结过婚，他手里有一大堆东西可以威胁他呢。 这件事你就别再管了，既不是你的事，你也根本帮不了他。 哎，我知道，可是看着他被这种人渣纠缠，我也挺难受的。 无论如何，你都不能再做像今天这么莽撞的事了。 嗯，忘了拍车了。 你想拍随时可以去，但是不能拍车牌号。 哦， 去洗澡吧，小心别碰到水。 嗯。你也早点睡吧。 温小辉进浴室后，洛伊的手摸到了口袋里，掏出了一个钱包。那钱包看上去用了很久，皮质老旧开裂，磨损得厉害，还透出一股浓郁的酒臭味。洛伊打开钱包，夹层里赫然躺着一张身份证，正是雪梨的前夫的。洛伊轻轻抽出了身份证，端详着上面的照片，危险地眯起了眼睛。温小辉在洛伊那儿躲了两天，必须得回家了。他本来想在脖子上缠一条围巾，但是大夏天的简直是欲盖弥彰，于是他只能硬着头皮等待迎接他妈妈的暴风雨。果然，他一进门，冯月华的眼睛就直了，手里的擀面杖直指着温小辉。你脖子怎么了？ 幕后，您请坐，替孩儿跟您解释。 冯月华差点把擀面杖扔出来。 少他妈废话，你是不是打架了？ 妈，我可没挑事儿啊，那天不是去接朋友吗，都喝多了，他跟别人推推搡搡的，一来二去的，我这是为了保护他。 就你个小鸡崽子的身板还保护别人，成天往乱七八糟的地方跑，说你也不听，你要是有个好歹，叫你妈一个人怎么活呀？ 妈， 我错了，其实没什么事儿，就是被掐了一下，有点淤青，你别担心了。 我都不指望你给我弄个孙子了，老温家到你这儿就绝后了，你多活几年，报答一下你惯的性吧。 那不是还能领养吗？ 领养的和亲生的能一样吗？拿着，过来帮忙。 遵命。 温小辉进屋洗手的功夫，电话响了。 喂，您好。 温小辉，我邵群。 邵公子，您好。 出来吃个饭。 邵公子，我上晚班，得在工作室吃盒饭。 那下了班来喝酒吧。 下了班我得回家，我妈管我可严了。 挺难约呀。 您要是想泡我，比这还难约呢。 行了，说正事吧。上次的事儿考虑的怎么样？ 我上次…… 温小辉刚想说上次就拒绝了，突然想起来洛伊的话。邵群又给他打电话了，他应该先跟洛伊通通气。 那个，我还得再想想。 那你来开价。 这不是钱的问题。 这就是钱的问题。世界上99.99%的问题都是钱的问题。我要给你一个亿，你不干吗？ 您太睿智了，关键您不是给不了我一个亿吗？邵公子，让我再考虑一下行吗？ 行吧，过两天再说。 挂了电话之后，温小辉立刻给洛伊发了一条短信。 忙，晚点说。 温小辉无聊地把手机塞进兜里， 出去帮他妈妈包饺子去了。冯月华一边包一边拿眼睛斜问小辉，我觉得你有事儿瞒着我。 妈，我一个月工资真就1500，我看人一个粉底都没钱买。 不是这个，我还是觉得你谈恋爱了。 真没有。 你以为你瞒得住我呀？高三那年你谈了个男朋友，我正想着怎么收拾你呢，你就分了，我才装着不知道的。 妈，你火眼金睛啊，这都能发现。 你当时就跟现在一样，成天傻乐，偷偷摸摸发短信打电话，手机不离手。说你是不是跟人同居了？ 妈，真没有啊，最近认识几个帅哥聊聊天而已。我要是有男朋友，我保证绝对第一时间跟你报喜。这么好的事我瞒着你干嘛呀？ 你发誓真的没有？ 我发誓真的没有，我要骗你就让我胖20斤。 外加长一脸青春痘。 妈，您太狠了吧。 哼。温小辉反复想着他妈妈的话， 成天傻乐，偷偷摸摸发短信打电话，手机不离手，我现在真的是这样？确实怎么看都像是在谈恋爱，可对象却根本不是男朋友，而是一个才15岁的我姐姐的儿子。 温小辉一个机灵，在内心很小的一个角落似乎闪过了某种警钟的声音，只是很快就被他忽略了。